晴天雨天，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，九六九报天气。 大家好，这里是经典九六九，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林奇。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五，一年一度的七夕情人节，你准备好什么礼物给爱的人了吗？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。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2度，最高气温29度，东南风1到2级，天气多云，可能伴有小雨，空气质量凉。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2到29度，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29度。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，朝阳、丰台、海淀在22到30度，大兴在22到29度。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，蟹岛度假村在22到30度，火焰山在18到27度，京东大荣谷在20到28度。接下来听到小来小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，夜盲症吃胡萝卜真的有用吗？夜盲症民间俗称雀蒙眼，在光线昏暗的环境下看不清或者是看不见东西，这类症状一般因为缺乏维生素 A 产生。据一些研究表明呢，如果连续食用煮熟的胡萝卜2个月左右呢，可以使夜视力恢复正常，但狂吃胡萝卜可不能改善视力，因为如果人体摄入了足够的胡萝卜素的话，就不会再转化维生素 A 了。因此呢，吃胡萝卜可以预防夜盲症，但是要治疗夜盲症最好是通过维生素 A 补充剂，效果最好。在这个夏末初秋的季节里，最应该来一场古镇之行，探寻时间的遗珠，体味沧桑的味道，亲自感受历史独特的演绎。北塘古镇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北塘经济区东北部，建筑风格独特，白玉石桥，灰砖黛瓦，古朴精致的建筑风格。古镇以文化、旅游、商业、人居四位一体的模式进行发展，重现民间绝活、传统美食、民俗表演等历史风貌，在古镇建筑群落内打造现代时尚街区。来到这里，曼妙的古镇风光一定会惊艳你的双眼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，感谢收听。 来来来，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一杯。再喝完这一杯，还有三杯。 那就不要留，时光已过不再有，你远眺的天空挂更多的彩虹，我会紧紧的将你豪情放在心头，在寒冬时候就会忆你温柔，把开怀天尽我的

8月17号，七夕， 七夕。 经典969公益主张：别让你的爱情缺少仪式感。 九六九，一点动听， 动听。 回望昨日在意， 我就站在， 每次都想呼喊你。 爱是一道光，如此美， 轰轰烈烈，把握青春年华。 Listen to the word. 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，我是英奇。看到微信后台有一位叫做1208的听友说，想点一首蔡明佑的《我想要说》，并留言：你以为你可以很快忘记一个人，可是某天当你准备调料的时候，不自觉的会选择一勺醋、两勺酱油、少量葱花，不要油，不要芝麻，你才发现原来它已成了你心中的一根刺，在差点忘记的一转身又牵着痛。那么如果您有想要点播的歌曲，欢迎来到经典九了九微信公众号留言，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。每天上午9点半，我在这里等你哦。 首属于我的歌不再播送，默写你的爱过，坦诚自己脆弱，对白怎么说，表情才不难过。我想要说， 我放手。

梦想去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美。 我分手感动了谁，要命运让我一交织，爱在月下像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空了醉微醺的岁月， 你发如雪惊泪了离别，我分享像完美，你发如雪纷飞了眼泪，我等待苍老了谁，浪着醉微醺的岁月，我有无悔，可又是爱你的 此时你要相信，只要正确面对繁忙与压力，始终保持内心的柔软与宁静，你依然可以过得优雅而从容，并且可以时时品尝到一些美好的小确幸。在繁忙的工作与生活之中，还可以用心感受风的温度，看云在空中怎样飘过，倾听雨声，闻闻叶子的味道，这样的人就是真正热爱生活的英雄。 决定。